第六章， 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门徒也跟从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甚稀奇，说：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？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？他手所作的是何等的异能呢？这不是那木匠么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、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么？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么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，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，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，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，腰袋里也不要带钱，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鞋，也不要穿两件褂子。又对他们说：你们无论到何处，进了人的家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地方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，对他们作见证。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，希律王听见了，就说：施浸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，正像先知中的一位。希律听见却说：是我所斩的约翰，他复活了。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差人去拿住约翰，锁在监里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。约翰曾对希律说：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，是圣人，所以敬畏他，保护他，听他讲论，就多照着行，并且乐意听他。有一天，恰巧是希律的生日，希律摆设筵席，请了大臣和千夫长，并加利利作首领的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。王就对女子说：你随意向我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又对他起誓说：随你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必给你。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：我可以求什么呢？他母亲说：施浸约翰的头。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求他说：我愿王立时把施浸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王就甚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誓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，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。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，葬在坟墓里。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作的事、所传的道全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，就从各城步行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天已经晚了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么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，可以去看看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个饼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，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有100一排的，有50一排的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。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白菜带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恼甚苦，夜里约有4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且甚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愚顽。既渡过去，来到隔离撒勒地方，就靠了岸，一下船，众人认得是耶稣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听见他在何处，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。凡耶稣所到的地方，或村中，或城里，或乡间，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，求耶稣只用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，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